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提起冰上运动，相信很多朋友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集体育与艺术、力量与柔美为一体的花样滑冰。俄罗斯作为冰上运动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总是会在比赛台前幕后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么花样滑冰运动员又是怎样一步步取得成功的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俄罗斯爱情体育影片《花滑女王》。影片由曾提名柏林音乐录影带最佳导演奖的俄罗斯知名导演奥列格·特罗费姆执导，由人气演员阿格莱亚·塔拉索娃领衔主演，讲述了从小天资并不聪颖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如何在坚持、磨砺与考验中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人生意义的追求。塔拉索娃出身于演艺世家，母亲是演员，在母亲的熏陶与指导下，零基础学习花滑。为了角色需要，他还搜集了影片之中女主角原型伊莲娜·别列日娜亚所有相关的资料，包括观看她参加比赛的表演，阅读她的文字资料，甚至去拜访她本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年幼的纳杰日达出生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小镇上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里，父亲早亡，母亲一个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他想学习花样滑冰，房间里贴满了运动员的海报和自己画的漂亮的滑冰鞋。他的母亲背负着生活巨大的压力，为纳杰日达找到了镇上最好的滑冰教练伊琳娜。伊琳娜看着在冰上动作僵硬、毫无天赋的纳杰日达，非常失望。 加油！ 他不行， 他真的特别想学花样滑冰。他才7岁就认得俄罗斯所有的花滑运动员了。 他的身体协调性很差，而且腿也不够直。他之前学过跳舞吗？ 学过，没有。 能看得出来，如果是男孩的话，我可以再考虑考虑。 伊琳娜教练，我们可以先自己练习一段时间，再面试一次吗？ 那就试试吧。 谢谢了。 我是让你们试试滑雪。 伊琳娜离开了，母亲望着从冰场上走来的纳杰日达，强颜欢笑。 嘿，宝贝儿，你做得很好，你今天表现得真棒，你是天生的冠军。走，脱冰鞋去。 紧肌肉。 伊琳娜·沙特丽娜说，你很有滑冰的天赋。 天赋是什么意思？ 天赋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事只有你行，别人都做不到，他都不知道教你什么好了。 可我摔倒了呀。 那怎么了？你看他们谁都摔过。你看，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是天生的冠军。伊丽娜教练一眼就看出来了，可他还得给其他姑娘们上课。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这还有假？你猜他说什么了？他让我明年再带你来，这是他偷偷告诉我的。 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 做什么？我们先自己练习。 那怎么行？ 当然行，我们是天才，就像长胡子巫师。 然而这样安逸幸福的日子并不长久。 太棒了。 没过多久，母亲积劳成疾，心脏病发去世了。不到十岁的纳杰日达只好由姑姑照看。纳杰日达没有被生活的困境打倒，他刻苦练习滑冰技巧，一年之后终于被伊琳娜教练选中。纳杰日达的天赋外加努力逐渐让他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在一次千里挑一的选拔中，被全国最好的男滑冰运动员李奥纳夫选为搭档，二人合作亲密无间，不仅取得了全国第一的成绩，更产生了美好的爱情。眼看几个月后花样滑冰世界杯就要举行了，两个人还没能得到是否能够代表俄罗斯参赛的通知。李奥纳夫刚刚接到一个电话，于是沉默地站在摆放自己曾经得到的奖牌奖杯的橱柜前。纳杰日达来到李奥纳夫的身边。 你着魔了吗？还在看这些？你还好吗？ 这块奖牌是我在上海赢的，那天是我妈妈生日，可惜她没能来现场，我只好赢了这块奖牌趁着采访祝福她。是她让我走上了画画这条路，我三岁不到她就让我学画画，然后你就都知道了。我拿到这个奖杯的时候，我那群废物朋友都在毕业舞会上玩得正高兴，而这个呢是我妹妹结婚那天赢的。 怎么你后悔了？ 我这些付出都应该是有理由的，对吗？ 你已经取得很多成就了， 但跟花滑世界杯相比，这些成就全都不值得一提。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要是不能参赛，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嗯，继续演冰雪秀，靠这个维持生计，到时候该怎么办？ 怎么样，我都陪着你。 好的。世界杯的奖杯我们就放在这里。 你这话什么意思？ 啊，对，我没告诉你啊。嗯，我刚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让我们去参加花滑世界杯。我不能确定他们在电话里说的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确定。 冰雪秀得取消了，我们得加强训练。 不行，我们明天得照常表演，不然谢瓦会杀了我们的，我知道他的，他会慢慢的、慢慢的整死我们。他会用他的那些玩笑没完没了的 整死我们的。 尊敬的女士们， 第二天的冰雪表演，李奥纳夫冒险尝试从未做过的动作，结果把纳杰日达重重摔在地上。经过医生诊断，纳杰日达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更不要说参加花样滑冰世界杯。李奥纳夫内心不忍，虽然他爱着纳杰日达，但他把世界杯看得更重。他重新找到搭档，重新加强训练，渐渐地离开了纳杰日达。纳杰日达失去了心爱的人，更失去了自己一生的梦想，整天孤单地坐在轮椅上，木讷地望着前方。他的启蒙教练伊琳娜来看望纳杰日达，对他仍然是不停地鼓励，可是纳杰日达始终不能重拾信心和勇气。恰巧这时一个男子冰球队的球员萨沙因为急躁的脾气误伤了伊琳娜，伊琳娜暗自思忖， 觉得萨莎就是那个能重燃纳杰日达热情的人，于是他借惩罚萨莎莽撞犯错的机会，让他去帮助纳杰日达重新站起来。如果萨莎没能办到，就不能回冰球队打球。这一天，萨莎推着轮椅带着纳杰日达来到户外冰面上散心。 干嘛？ 来一场冰上往返跑吧。 你说什么？ 你就坐轮椅滑吧。简单说，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要尽快站起来，那就应该在活着的时候做你能做的事。对你来说就是尽量动一动，明白吗？你是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那就快来吧。 这话是谁说的？ 是我说的。 听着，萨莎。 啊？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也有。我们各自忙各自的事情去吧。 不行。 为什么？ 我训练的时候犯了点小错误，所以冰球队把我踢出来了。不过好像只是暂时的。啊，伊琳娜·沙特丽娜让我来看你，帮你恢复状态，这有点像社区服务，这样我才能重新归队。 像社区服务一样？ 算是吧。 你是打冰球的？ 对。 打得好吗？ 很棒。我们甚至可以挤进顶级联盟。 顶级？ 是的。不，其实并不是真的顶级联盟，最多能达到二级联盟，大陆冰球联盟才是顶级联盟。我们今年打的是三级联盟赛，又叫俄罗斯联盟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球队没了你怎么能行呢？ 什么意思？ 这样会降级去打四级或五级联盟赛吧？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联盟赛？ 我没懂。 你们队里还有那么多队员，都蒙着脸拿着曲棍，认不出是谁。你不回去会有人替你得分，抢你位置的。你在你们队里是主力球员吗？还是候补球员？ 你是在侮辱我吗？ 我还能干嘛？ 花花明星就了不起了？你还没伟大到能让人给你立纪念碑的地步吧？我不干了。你妈妈会来接你对吧？ 是的，说的没错。 那真是太好了，你就好好享受这里的风景，做做冥想吧。我告诉你，就算我不去球队，也不会有人抢我的位置的，你记住了吗？祝你好运。 萨莎想帮助纳杰日达找到曾经的斗志，于是他取来冰球的装备，把头盔放在纳杰日达头上，拿冰球用力击打头盔，又推着纳杰日达的轮椅快速地向四处推动。他开玩笑地把轮椅从一个斜坡上推了下去，但是纳杰日达没抓稳，摔在地上。萨莎赶紧跑了过去。 纳杰，你笑什么？你还好吗？ 我就是不想再滑了，到底怎样才能让你这个榆木脑袋明白？ 你只是胆怯了，你想当逃兵？纳加拉普什呢？全俄罗斯的冠军，欧洲杯冠军赛的金牌获得者，世界冠军冰上白雪公主，俄罗斯出战世界杯的代表选手，干嘛这么看我？维基百科上是这么写的，上面还有白雪公主冰雪秀的报道，所以你才有了那个绰号。不该是这样的，纳加，你只是因为恐惧才有了这样阴郁的心态。 我要怎么样你才能让我一个人待着？ 你来吧。小姐站起来，您的座驾来了。你怎么就这么难过呢？这个很好玩的，我不信你在家能忙到哪儿去。你成天在家里和那个巫婆同住一个屋檐下，只能自怜自艾。对了，我也是孤儿，不过我不会发牢骚，没关系。 你的爸爸妈妈怎么了？他们 都活着的，都还活着，但我爸是酒鬼，跟死了也没两样。我妈呢，她走了，她给我留了一个护身符，等等，你看是戒指。她陪我打了12场比赛，赢9场输7场，怎么说呢，反正她挺灵的。 也有人给我留过东西，妈妈送的冰鞋。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那是你的护身符。 纳杰日达终于敞开了心扉，而萨莎也知道了怎样更好地帮助他。一天清晨，正当萨莎站在纳杰日达面前，希望能够激起他的动力时，一辆小轿车突然驶来，撞向萨莎。情急之下，纳杰日达慌乱之中竟然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萨莎倒在一旁并无大碍，两个人都为纳杰日达喜人的变化感到兴奋。随后萨莎陪着纳杰日达开始了艰苦的康复训练，一段时间后他可以重回滑冰场了。然而他惊喜地发现萨莎曾经学习过花样滑冰，于是萨莎和纳杰日达开始到处表演和参加小型比赛。虽然萨莎的技术水平不高，但是两个人乐在其中。此时距离世界杯还有一段时间，里奥纳夫看到纳杰日达康复，又希望重新搭档他参加世界杯，于是里奥纳夫找到萨莎交谈。与此同时，伊琳娜也在和纳杰日达商量世界杯的事情。 我想跟你谈一谈。 格林很有潜力，也该复出了。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世界杯在等着我们。你该回到赛场了，娜姐。 谁都知道他为什么带你来，他只是感激你。对他这么做跟体育竞技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你该做个决定了，要么做个勇敢获胜的战士，要么就放弃。 你怎么想的？ 我在想，我是现在揍你，还是待一会儿？ 萨莎一个人走过了有他和纳杰日达回忆的地方，他思考着和纳杰日达难以割舍的爱，也在想着对纳杰日达最好的未来。第二天清晨，他喝得酩酊大醉，按响了纳杰日达家的门铃。 娜姐，开门，是我。 格里。 娜姐。 你吵什么？ 你好。 天哪，萨莎，我给你打了一个晚上的电话，一共533个。 你是不是以为我死了？ 我差点真这么想了。 怎么会没打通呢？我没接电话。 傻瓜。 你这有口香糖吗？我嘴里有味儿。 你喝醉了吧？ 没有。 我之前从没见你喝醉过。是有什么要庆祝吗？怎么不带我去？ 我们来认真的谈一谈。我说过你可以站起来的，而且你做到了。我也大概能感受到你可能就是有这种可能，你爱上我了。而我呢，我只不过是可怜你，没别的。 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我很好。 那去睡吧，明天见。 不行不行不行，贝加尔湖海豹还在家等着我呢。贝尔普罗玛莎队是冠军，我也算是能交差了。你现在也能走了，也能滑冰了。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走吧，不要挽留我，求你了。 我不会再留你了。 纳杰日达伤心地重新回到世界杯的赛场，全心投入比赛。他现在不仅是为了自己的梦想，也为了不让萨莎失望。世界杯第一天是双人滑比赛，本来一切进展顺利，可是就是在做最重要的动作时，纳杰日达脚下不稳，摔在地上。这一摔不仅二人与双人滑冠军无缘，更是引起了纳杰日达的旧伤复发。第二天还有双人自由滑比赛，但是纳杰日达状态非常不好，在电视机前看到了这一切的萨莎再也坐不住了，翻出了那个他曾经告诉纳杰日达的护身符，赶到莫斯科找到了纳杰日达。 娜迦， 仍然只有娜迦人的选手。 娜迦在哪儿？ 他的搭档弗拉基米尔仍未登场。 把这个， 娜迦人的此前， 把这个护身符给他，带上他，他就不会再摔倒了。娜迦在哪儿？ 虽然很多专家都说他不可能康复，但是他还是奇迹般的康复了。 第二天，比赛即将开始，纳杰日达走上赛场，可是里奥纳夫却因为害怕自己被纳杰日达拖累而迟迟不肯上场。他坐在更衣室里，看着电视机上映出站在冰场中心不知所措的纳杰日达。此时萨莎赶到更衣室，看到没上赛场的里奥纳夫，生气地拽住他的领子。 为什么他一个人在场上 仍未出场？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还好吗？吃坏肚子了还是胃疼？听见了吗？哎，快上场了，完成你的阿克塞尔跳去。能听见吗？兄弟，看着我，看我，是我，快去。他为什么一个人在场上，你却在这干坐着？ 你叫什么？萨莎。萨莎，萨莎，你走吧。 什么叫我走吧？快上场去啊，他在等你，没时间了。 你想让我做什么？ 先生们，现在赛场上 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 而我们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 此时观众、裁判、萨莎都在焦急地盼着里奥纳夫上场。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 萨莎穿着里奥纳夫的表演服走向了冰场，向纳杰日达表达了自己真正的感受。裁判不允许这场临时换人的闹剧取消了他们的比赛资格，裁判不给他们放比赛音乐，于是全场观众自发地为他们唱起了音乐。两个人在音乐中翩翩起舞，仿佛回到了那片萨莎和纳杰日达最初相遇的冰面。虽然比赛失去了资格，但是两个人都找到了未来的方向和未来的伴侣。比赛后，记者问纳杰日达未来有何计划，以后还会不会回到花样滑冰竞技比赛的赛场。他坚定地回答， 我没有什么打算，就一直向前走，我们一起走，只要我的搭档愿意。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俄罗斯影片《花滑女王》。这部影片在2018年2月14日在俄罗斯率先上映，当地的反响热烈，好评如潮，更是打破了俄罗斯影史首周票房纪录，连续三周蝉联票房冠军。这部影片是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来，电影中纳吉日达的人物原型就是俄罗斯著名花滑运动员伊莲娜·别列日纳亚。伊莲娜14岁的时候，搭档性格极不稳定，经常对她进行身体上的伤害，还有言语上的辱骂，甚至导致她身体部分瘫痪以及暂时丧失说话能力。幸运的是，伊莲娜在康复治疗过程中遇到了花滑选手安东·西哈鲁利泽，在安东的陪伴下，伊莲娜的身体逐渐好转。其后伊莲娜与安东组成花滑搭档，二人在1998和1999年连续两年获得花滑世锦赛的冠军，2002年更是获得奥运会的冠军。那么这部影片也很好地还原了真实事件当中的人物性格，把友情、爱情、亲情对于一个人内心影响刻画的细致入微。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插曲。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编辑老白、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呀，嫂子！ 你的梦是迷离的那块云。 呀，嫂子！ 妈妈在你心外呀。 你嫂子！ 你的梦是迷离的那块云。 你嫂子！ 妈妈在你心外呀。 Быстрее!